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小舞又一次跳了起来，就在戴沐白三人以为他要再次施展凌空截杀盘旋摔的时候，小舞却并没有做出那样的动作。此时的不乐已经完全陷入了半昏迷状态，在小舞追上他身体的同时，双脚再次夹在他脖子上，自己的身体飞速来了一个180度旋转，不乐的脖子被他夹着，自然也只能跟着他这样转动，脖子上不断发出噼啪之声，颈椎就算没断也好不到哪儿去了。108度之后，小舞一个曼妙的后空翻，腰弓最后一次发动，将不乐的身体直接甩向地面，自己也利用甩出不乐的反作用力，在空中翻滚几周朝地面落去。猥琐怪叔叔不乐的身体以一种极为怪异的姿势被砸向地面，整个人的身体除了抽搐以外已经做不出其他动作。马红俊看着落在自己身旁不远微微有些喘息着的小舞。 小舞，你不会是杀了他吧？ 杀了他脏了我的手，我有分寸，小三不让我随便杀人，只是给他个教训而已。不过估计他不在床上躺个3个月是起不来了。哼，我说话一向算数，他身上很多关节都被我摔脱臼了，之后的一段时间恐怕他真的要生活不能自理了。 我们是来打架的，你都把他摔成这样了，我们还打个屁啊。不过小五，你这套8段摔还真是威猛。 哎，关键是他那瞬移太变态了，一旦到了他身体5米范围内，想跑都跑不了。哎，还有小五，你那妖功技能是能够连续使用的吗？中途就不需要重新凝聚魂力？ 以前是需要凝聚魂力的，不过我到了30级以后就不再需要多余的时间了。再说就算凝聚魂力，在每一次发动妖功的间隙也已经足够了。我这8段摔只对力量型魂师没什么用，像他这样的控制系魂师被我直接偷袭成功就要倒霉了。 小五，以后不要再用刚才那种方法诱惑敌人了，这样太危险。 小五愣了一下，看着唐三认真的双眼，吐了吐舌头，却乖巧地点了点头。唐三没有说的是，他眼看着小五去诱惑不乐的时候，不知道为什么心里非常不舒服。 好了，我们走吧。胖子，这家伙比你惨多了，你也算报了仇了吧。 让你打我，让你打我，让你说我小。哎，对了，你们前面先走，我马上就来。 哎呀，别玩大了，这家伙虽然打了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但还罪不至死，你动作快点。 哎，知道了。 眼看着戴沐白、唐三、奥斯卡、小舞四人在拐角处消失，马红俊脸上流露出一丝怪异的笑容，抬起右手，一团紫红色的火焰从掌心中冒了出来，而他的目光却瞄向了不乐的下身。 怪大叔，你不是说我小吗？好啊，那我就让你变成烤鸡。 唐三四人还没走出多远，就听到了一声不似人声的惨叫传来，四人对视一眼，都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。很快胖子已经兴冲冲地追了上来。 放心吧，我没把他怎么样，不会让他死的。小五说的对，杀了他还脏了咱们的手。五妹，今天多谢你了，以后有用得着我胖子的地方尽管开口，只要我能做到，绝不推辞。 报答就不用了，刚才我摔得也很爽，好久没有这么爽过了。 其实我们这么做不好。 不好？小三，你不会是心软了吧？ 不是，我是说斩草不除根，春风吹又生。 啊？ 那个叫不乐的猥琐大叔这次不死，恐怕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他毕竟有40级以上的魂力，如果纠结朋党前来报复，胖子你可要小心了。 他虽然被打得不轻，但听力还在，再加上日间你和他的冲突，他肯定能猜到是你带人下的手。 其余几人看着唐三的目光都发生了几分变化，他们虽然都是天才魂师，但毕竟也只有十几岁，说起杀人恐怕也只有戴沐白能够接受一些。谁也没想到唐三会说出这样的话。唐三从未忘记玄天宝录总纲中的记载，唐门玄天宝录总纲第三条，确定对手是敌人，只要其有取死之道，就不要手下留情，否则只会给自己增添烦恼。之前如果不是戴沐白说了一句不乐罪不至死，唐三早就已经出手了，现在只是提醒马红俊一句，以免他以后吃亏。 没想到还是小三你最狠啊，看来得罪谁也不能得罪你。 来之前你似乎不是这么称呼我的吧？ 好吧，三位哥哥还有小五妹妹，这次的事儿多谢了，还请你们帮兄弟我保密。 自家兄弟说这么多废话干什么，赶快回去吧，可别让大师发现咱们这么晚还在外面，除非你想再来点魔鬼训练。 我说小刚，虽然我不愿意打扰你教导我那些小怪物，但是我不得不遗憾地告诉你，学院的那点钱已经被你花光了。 身为一名强大的魂圣，却因为自身的高傲而被钱财所制，这是何等悲哀。原本按照正常开销，学员们交上来的学费是足够支撑他们一学年学习消耗的，甚至还会有些剩余。但大师的教导方法却极为另类，不但伙食费大幅度上升，他每天掺杂在食物和给学员们泡澡水中的药物更是贵得惊人。这才三个月过去，史莱克学院今年收上来的学费就已经没有什么剩余。大师点了点头，仍旧是他那亘古不变的僵硬脸色。 我知道了。 你知道了，总要拿出个办法来吧。 等这七天修整完毕，我将带着他们进行第二阶段修炼，你就不用费心了，费用的问题我会解决。 哎，要不是这些孩子是那么的优秀，我真的不想再维持下去了。还是以前我们一起游历大陆的日子最令人动心。 或许有一天我们会重复当初的快乐吧。 哎，小刚，你下一阶段准备怎么教导这些孩子？是不是悠着点？这三个月他们吃的苦着实不少，毕竟才十几岁，所谓过犹不及。 既然你将这些孩子交给我，就只能选择完全信任我，我有分寸。 瘫软在地的不乐依旧在不断地抽搐着，此时他已经从昏迷中清醒过来，这已经是他的第三次清醒了。前两次都在醒来的瞬间被全身那无比强烈的剧痛再次带入黑暗。不乐咬牙强忍着痛苦，勉强将眼睛睁开，焦糊的味道不断冲击着他的嗅觉。最令他绝望的是毫无知觉的下身，他知道自己这辈子恐怕是完了。他想动却也只能勉强蠕动，四肢完全脱臼，就连肘关节和膝关节也脱离开来，肋骨至少有五根断裂，颈椎至少两处错位。而这所有的一切还是建立在小五手下留情的基础上，否则他就不只是脱臼那么简单了。虽然小五的魂力还没有纯粹到可以将他全身骨骼摔碎而不死的程度，但这种全身脱臼的痛苦却更是令人难以忍受的，哪怕是以后恢复了也会留下暗伤。正在这时，一串脚步声响起，正逐渐朝着这边接近着。 那鸡屋的老鸨说，不乐带着个小姑娘朝这边来了，这家伙不会是遇到什么极品自己吃独食吧？ 这家伙非要单独行动，现在还要让我们来找他。老鹅啊，今天你待这地方不错啊，尤其是那丝袜小妹，只是看着都令人流口水。 老鹅， 天涯，我在这里。啊！ 你是伯乐？ 借着月光能够看清，此人身材高大，肩膀宽阔而坚实，一头长发虽然有些凌乱，但却带着几分狂野的气息。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那双眼睛，那是一双小到了极致的眼睛，细微的似乎只有一道缝隙。如果从正面观看，很难看出他究竟是睁着还是闭着。再加上肿眼泡带来的附带效果，更是很容易让人忽略他那对细缝。仅是这一点，就将他那完美的男中音彻底破坏。 不乐，你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？ 另外一个人飞快到伯乐身旁蹲下，尽管脸上流露着凝重的神色，但他的外貌却比伯乐和那男中音更加猥琐。简单来说，除了头发还算正常以外，基本就没什么正常的地方。整个人瘦得似乎只剩下骨头，眼睛倒是很大，但眼珠却是黄色的，闪烁着阴阴的光芒。两撇鼠须在说话中颤动，眼角的鱼尾纹甚至能够夹死一个斑的苍蝇。这出现在伯乐面前的两个人看上去都和他年纪差不多大，此时两人已经收起脸上的嬉笑之色，一脸的凝重。瘦小猥琐男双手飞快在伯乐身上抚摸了一遍，那双黄色的眼睛中已经多了几分红色。 我靠，好凌厉的手段。伯乐这次惨了，四肢关节脱臼不说，肋骨还有五根断了，四根骨裂，颈椎三处错位骨裂，没有几个月是恢复不了了。最重要的是，伯乐那东西熟了。 熟了？天涯，什么叫熟了？ 哼，你没闻到烤鸡的味道吗？这次伯乐的亏可吃得太大了，骨头好恢复，这烤鸡却……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